乐卫记第十六章，亚郎的两个儿子因擅自走进上主面前而遭受死亡。他们死后，上主训示梅瑟，对他这样说：你告诉你的哥哥亚郎，不可随时进入帐幔后的圣所，到约柜上的赎罪盖前去，免得在我乘云显现在赎罪盖上时遭受死亡。亚郎应这样进入圣所，带上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，一只公绵羊做全燔祭，应穿上亚麻圣长衣，身着亚麻短裤，束上亚麻腰带，戴上亚麻头巾，这些都是圣衣，他用水洗身后才能穿上。此外，还应由以色列子民会众取两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一只公绵羊做全燔祭。亚郎先要奉献为自己做赎罪祭的公牛犊，替自己和家人赎罪，以后牵那两只公山羊来放在会幕门口上主面前，为这两只公山羊抽签，一签为上主，一签为阿扎泽尔。亚郎将那为上主抽到的公山羊献作赎罪祭，至于那为阿扎泽尔抽到的公山羊，应让他活着立在上主面前，用他行赎罪礼，放入旷野，归于阿扎泽尔。于是亚郎先奉献为自己做赎罪祭的公牛犊，替自己和家人赎罪，宰杀为自己做赎罪祭的公牛犊，随后由上主面前的祭坛上拿下盛满红炭的火盘，再拿一满捧细乳香带进帐幔内，在上主面前将乳香放在火上，使乳香的烟遮住约柜上的赎罪盖，免得遭受死亡。以后取些牛血，用手指撒在赎罪盖东面，又用手指在赎罪盖前撒血七次。此后，宰杀为了人民做赎罪祭的公山羊，将羊血带进帐幔内，照撒牛血的方式，将羊血撒在赎罪盖上和赎罪盖的前面，为以色列子民的不洁和他们犯的种种罪过，给圣所取洁，给存留在他们中为他们不洁玷污的会幕也举行同样的礼仪。当他走进圣所行赎罪礼时，直到他出来，任何人不许在会幕内。即使他为自己、为家人、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完毕就出来，回到上主面前的祭坛前为祭坛行取洁礼，取些牛血和羊血抹在祭坛四周的脚上，再用手指向祭坛撒血七次，这样使祭坛免于以色列子民的不洁，而获洁净和祝圣。为圣所、会幕及祭坛行完取洁礼后，便将那只活公山羊牵来，亚郎将双手按在他的头上，明认以色列子民的一切罪恶和所犯的种种过犯和罪过，全放在这公山羊头上，然后命派定的人将他送到旷野，这羊负着他们的种种罪恶到了荒野地方，那人应在旷野里释放这只羊。然后亚郎进入会幕，脱下他进入圣所时 穿的亚麻衣服放在那里，在圣地方用水洗身，再穿上自己的衣服，出来奉献自己的全燔祭和人民的全燔祭，为自己和人民行赎罪礼。赎罪祭牺牲的脂肪应放在祭坛上焚烧，那送公山羊给阿扎泽尔的应先洗自己的衣服，用水洗身，然后方可进入营墓。做赎罪祭的公牛犊和做赎罪祭的公山羊，他们的血既带到圣所内赎罪，皮肉及粪都应运到营外用火烧了。那烧的人应先洗自己的衣服，用水洗身，然后方可进入营墓。这为你们是一条永久的法令。七月初十，你们应先克己苦身，不论是本地人或侨居在你们中间的外方人，任何劳工都不许做，因为在这一天，你们因为自己赎罪，使自己洁净，应除去自己的种种过犯，在上主面前再成为洁净的。这是你们全休息的安息日，应克己苦身，这是永久的法令。那位受父被委任继承他父亲执行司祭职务的大司祭，应举行赎罪礼。他应穿上亚麻圣衣，为至圣所、为会幕和祭坛行取洁礼，为众司祭和全会众人民行赎罪礼，每年一次，因为以色列子民为他们的种种罪过行赎罪礼。这为你们是永久的法令。人就依照上主吩咐梅瑟的做了。